角尖尖犹如利剑，目光清澈胜过闪电，满腔热血天天在沸腾，向前向前，为了明天的召唤大脚牛，挺胸向前，跨过万水千山，穿越群魔之间，即使摔倒也无憾，向前向前，神奇少年大脚牛，挺胸向前。两脚尖尖犹如利剑，目光炯炯胜过闪电，满腔热血天天在沸腾，向前向前，为了明天的召唤大脚牛，挺胸向前，跨过万水千山，穿越群魔之间，即使摔倒也无憾，向前向前，神奇少年大脚牛，挺胸向前，向前向前，神奇少年。